天下官的路打对盘，压定了屈辱的亡魂想的单子在那悲伤看他的悲伴月一直放在绕吹的我 驾满，驸马。 响过当场，呼呼巴啦啦叽里哇啦，满房张罗混不当来，张了被床都炸了天，电视两室上了被子翻身，在庙堂见光之下，只见两亩地大堂也生。 接下来再请大家欣赏一段京剧演唱，传统京剧《穆桂英挂帅》选段，演唱者李胜素。

家，接下来再为大家演唱一段传统京剧《三家店》选段。舍不得老娘活了愁，娘生儿恋心柔，儿行千里牡丹忧，儿想娘身难苦愁，娘想儿来泪双流，眼前的红一坠落在西山后，叫一声姐太把点头。 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夜深沉》。